身上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有你相伴we perform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自信成长有你相伴we perform。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，快乐的一只小青蛙。 有你想